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191集《秘密二》。可是沈妙此刻思索的却不是这一点，他想到的是这不是沈信的行事风格。沈家人爽快率真，有一说一，有二说二，根本不玩人心计谋，除了在战场上，更多的时候坦荡如白纸。这就是为什么沈妙重生以来一直都独自揽下所有的事情。一来沈家人算计不过人心，二来他把自己这副模样落在沈家人眼中，就叫做心机深沉，阴险毒辣。可是如今沈信做的却是在暗中筹谋布局，沈信绝不可能主动做出这件事，是否听了别人说了什么，或者是有人提出要求，沈妙几乎第一时间就想到了一个人，谢景行。他看着沈信想说话，却又一时间无言。沈信似乎是看出了他内心的纠缠，笑着拍了拍他的头。 原先我一直觉得娇娇长不大，后来娇娇一个人在定京也就长大了。本来觉得小姑娘整日太老成也不好，不过现在爹却很庆幸。 沈信微笑着开口， 这样的话就算爹娘不在身边，娇娇也能自己保护自己。 爹，如果沈家不能保护自己，写信到大梁吧，我是沈家的女儿，我会想办法。 这都是男人做的事情，你一个姑娘家还真把自己当男孩子了不成？ 沈信失笑道。 不过我们家娇娇是世上最好的姑娘，想起来嫁给瑞王还是亏了呀。 沈妙觉得鼻子有些发酸，似乎也在这一刻开始他清楚地明白，重来的这一世他即将离开家人了。 唉，瑞王这个人虽然狡诈阴狠了些，不过还算讲信义，既然答应娶了你，总会护着你。你若是喜欢他，就不要顾虑什么，喜欢你喜欢的，做你想做的事就行了。 我知道了，沈妙轻声道。沈信看着沈妙看了好一会儿，才笑着说道， 再过几年爹答应你一定会来找你的。 我等着爹。沈妙微微一笑。自从那一日沈信和沈妙在书房里私密的长谈过后，沈信和沈妙的关系似乎更亲密了一些。沈妙经常在院子中看沈信练武，惹得沈秋都十分吃味，直到 妹妹近些日子都黏着爹，连我也不顾了。 沈妙却觉得自己和沈信之间有了心照不宣的秘密，沈信成为沈家最了解他的人了，说起话来也就没有顾忌，更多的时候是劝着沈信如何提防天家人。他前生在宫里待了那么久，总归是对名气皇室的人有些了解的。说给沈信听的时候，沈信十分诧异，不晓得这些沈妙都是从哪里得知的。沈妙自然毫不犹豫地将功劳全部推给谢景行，惹得沈信对谢景行又警惕了几分。如此心机手腕实在不可小觑，得多多提防着，别被人卖了还给人数钱。说起谢景行，沈妙也曾问过谢景行是不是对沈信说了什么话，谢景行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。瞧着他这个态度，沈妙心中就有数了。又说起沈家在明齐日后该怎么办，谢景行就道，明齐定京有他的策应，沈家不会有事。 有了他这句话，沈妙就放心了。时间转眼就到了成亲的前一夜。第二日，沈妙就要从沈家出嫁，带着花轿在定京逛完整个城，热热闹闹的礼成，然后从定京城门出城，浩浩荡荡的随亲离开明启，前往大梁。该带的东西都带了，该带的人也带了，就连裴郎沈妙都没有忘记。裴郎的身份如今留在定京本就很危险，傅修仪一定会掘地三尺也要找到他，倒不如让裴郎混在出嫁的队伍里，一同前往大梁。沈妙之前以为就算是为了刘盈，裴郎也不会轻易答应去大梁，总归要劝说一番。不过他只是在信中提了提，裴郎十分爽快地就给他回了信，说同意去大梁，倒让沈妙有些疑惑，想着莫不是谢景行威胁了裴郎。不过又觉得谢景行大约是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裴郎留在明岐或者是大梁，是生还是死，估计谢景行一点也不会放在心上。沈妙明日要成亲，除了沈府今日是个无眠之夜外，自然还有旁的人也无心睡眠。公主府中就有一个荣幸公主在屋里来回踱着步，下人都被她遣散了，他只怕自己这样反常的举动惹人生疑。自从发现了瑞王就是谢景行之后，荣幸公主虽然有诸多疑惑，却从来没有主动上瑞王府去询问谢景行。他晓得定京城天家耳目众多，虽然他如今只是一个不问世事的公主，未必就没有人不留意他的一举一动，若是有心之人发觉了什么，顺藤摸瓜查出谢景行的身份，到时候又该如何。荣幸公主对谢景行总还是念着几分旧情的，她提防他，怀疑他，警惕他，却也忘不了过去岁月中的如如相伴，忘不了在那些孤独的日子里是谢景行来陪她说话，让她度过寡居的艰难时光。人的感情是很复杂的，没有纯粹的爱与恨，若是能将爱恨分清楚，大约世上的许多事情就变得容易得多了。最难的就是爱中掺杂着恨，于是狠不下心也做不到若无其事。明日沈妙就要出嫁了，明日谢景行就要离开明启定京城了。等谢景行回到大梁，再一次踏入明启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是否那个时候就会对自己兵戎相见，或者带着人踏平明启的定京城？荣幸公主是谢景行从前的姨母，可也是明启的公主，在江山和亲情面前总要做出一个取舍，更何况这亲情里还有欺骗的成分。过了片刻，他走到桌前坐下，取出纸笔，拿笔蘸了墨汁就要往纸上写字，却又在即将落在纸上时堪堪停下动作，仿佛十分纠结的模样。这一封信写下去，这一封信送出去，等待谢景行的是什么，无人可知。也许是万人指责，也许是身陷险境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，这一封信完成也就代表着他做出了取舍，他和谢景行过去的那些情分也就在这一瞬间烟消云散了。从至亲的人变成有着仇恨的人，对于荣幸公主，对于谢景行，都是一件痛苦的事。荣幸公主不敢想这结局，可她也没办法。她确实也没有想到，从前听到谢景行死讯险些跟随而去的自己， 如今却要亲自把谢锦行往可能的死路上推。他咬了咬牙，终于还是提笔迅速书写起来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哟。我们下一集再见。